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赞美真主超绝万物，他在一夜之间使他的仆人从近寺到远寺，他在远寺的四周降服，以便我昭示他我的一部分迹象。真主却是全聪的，却是全明的。我把经典赏赐给摩萨，并做以色列人的子孙的向导。我说，你们不要舍我而采取任何监护者。我曾使其与努哈同舟共济者的子孙啊，他原是一个感恩的仆人。我曾在经典里启示对以色列的后裔判决说，你们必定要在大地上两次作乱，你们必定很傲慢。当第一次作乱的约期来临的时候，我派遣我的许多强大的仆人去惩治你们，他们就搜索了住宅，那是要履行的诺言。然后我为你们恢复了对他们的优势，我以财富和子孙资助你们，我使你们更加富足。我说，如果你们行善，那么你们是为自己而行善，如果你们作恶，那么你们是在为自己而作恶。当第二次作乱的约期来临的时候，我又派遣他们，以便他们使你们变成愁眉苦脸的，以便他们像头一次那样再入禁寺，以便他们把自己所占领的地方加以摧毁。如果你们悔改，你们的主或许会怜悯你们，如果你们重新违抗我，我将重新惩治你们。我以火狱为不信道者的监狱，这部古兰经必引导人与至正之道，并预告行善的信士，他们将享受最大的报酬。还预告不幸后世者，我已为他们预备了痛苦的刑罚。人祈祷祸患，像祈祷幸福一样，人是讥笑的。我以昼夜为两种迹象，我抹掉黑夜的迹象，并以白昼为明亮的，以便你们寻求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恩惠，以便你们知道立法和算术。我明白地解释一切事物，我是每个人的行为附在他的脖子上。在复活日，我要为每个人取出一本展开的本子，你读你的本子吧，今天你足以为自己的清算人。谁遵循正道，谁自受欺役；谁误入迷途，谁自受欺害。一个负罪者不负他人的罪，派遣使者之前，我不惩罚任何人。当我要毁灭一个市镇的时候，我命令其中过安乐生活者服从我，但他们放荡不减，所以应受刑罚的判决。于是我毁灭他们。在努哈之后，我毁灭了若干世代。你的主对于其仆人的罪过，足为撤职者和明察者。凡欲获得现世生活者，我将在现世以我所抑郁的报答他们中我所抑郁者，然后我将以火狱惩治他们，他们将受责备，遭弃绝的进入火狱。凡欲获得后世并为此而尽了努力的信道者，这等人的努力是有报酬的。这等人和那等人，我都要以你的主的赏赐资助他们，你的主的赏赐不是受阻碍的。你看我怎样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人，后世却是品级更高，优越更甚的。你不要使任何物与真主同受崇拜，以免你变成受责备遭遗弃的。你的主曾下令说，你们应当只崇拜他，应当孝敬父母。如果他们中的一人或者两人在你的堂上达到老迈，那么你不要对他俩说配，你不要呵斥他俩，你应当对他们说有礼貌的话，你应当毕恭毕敬地服侍他俩，你应当说，我的主啊，求你怜悯他俩，就像我幼年时他俩抚养我那样。你们的主是最知道你们的心情的。如果你们是善良的，那么他对于常常悔过者却是至赦的。 您应当把亲戚、平民、旅客所应得的周集分给他们，你不要挥霍，挥霍者却是恶魔的朋友，恶魔原是辜负主恩的。如果你必须得到你所希望的从主降世的恩惠后才能周集他们，那么你应当对他们说温和的话。你不要把自己的手附在脖子上，也不要把手完全伸开，以免你变成悔恨的受责备者。你的主必为他所抑郁者而是给养宽裕，必为他所抑郁者而是给养窘迫。你的主对于他的众仆却是撤职的，却是明察的。你们不要因为怕贫穷而杀害自己的儿女，我供给他们和你们，杀害他们却是大罪。你们不要接近私通，因为私通却是下流的事，那行径真恶劣。你们不要违背真主的禁令而杀人，除非因为正义。无辜而被杀者，我已把权柄授予他的亲戚，但他们不可滥杀，他们却是受冤助的。你们不要接近孤儿的财产，除非依照最优良的方式直到他成年。你们应当履行诺言，诺言却是要被审问的事。当你们卖粮的时候应当量足分量，你们应当使用公平的称货物，这是善事，是结局最优的。你不要随从你所不知道的言行，耳目和心灵都是要受审问的。你不要骄傲自满地在大地上行走，你绝不能把大地踩穿，绝不能与山比高，这些事极恶劣，是你的主所厌恶的。这是你的主所启示你的恩惠，你不要使任何神明与真主同受崇拜，否则你将在受责备和遭弃绝的情况下被投入火狱。难道你们的主把男儿赏赐你们，而以众天神为自己的女儿吗？你们的确说出荒谬的话。在这部古兰经里，我却已反复审诉这个宗旨，以便他们铭记。这种申诉只会使他们更加憎恶。你说，假若有许多神明和他在一起，犹如他们所说的那样，那么那些神灵必定想方设法与宝座的主争衡。赞颂真主超绝万物，他决然超乎他们所说的。七层天和大地以及万有都赞颂他超绝万物，无一物不赞颂他超绝万物，但你们不了解他们的赞颂，他却是容忍的，却是至赦的。当你们诵读古兰经的时候，我在你们和不信后世者之间安置了一道隐微的屏障，我在他们的心上加了许多罩子，以免他们了解古兰经，又在他们的耳里造众听。当你在古兰经里提到你的主的时候，他们憎恶地离去。我最知道他们为何要倾听你诵经。当时他们来倾听你诵经，而且秘密地谈话。当时不义者们说，你们只是顺从了一个中了魔术的人。你看，他们为你打了许多比喻，但他们所说的都不中肯，他们不能获得一条出路。他们说，我们变成枯骨和尘土以后，难道我们还会复活成新人吗？你说，尽管你们变成石头或铁块，或你们认为更难以接受于生命的什么东西，他们将说，谁使我们复活呢？你说，最初创造你们的主。他们对你摇头说，这件事将在何时发生呢？你说，这件事或许是临近了。在那时他将召唤你们，而你们将以颂词答应他。你们将猜想自己在坟墓里只逗留了一会儿。你告诉我的仆人们说，叫他们说这句最优美的话，恶魔必定要离间他们，恶魔却是人类的鸣笛。你们的主是最知道你们的，他要怜悯你们就怜悯你们，他要惩罚你们就惩罚你们。我没派遣你做他们的监护者，你的主是知道天地万物的。 我却已使一部分先知超越另一部分，我曾以经典赏赐大物的。你说你们舍真主而称为神明者，你们祈祷他们吧，他们不能替你们消灾，也不能替你们嫁祸。他们所称为神明者，自身囚禁于禁主之界，比他们更近于主者也求禁主之戒。他们希望主的恩惠，畏惧主的刑罚。你的主的刑罚是应该防备的。一切市政在复活日之前，我都要加以毁灭，或加以严厉的惩罚，这是记录在天经里的。我不降是迹象，只为前人不承认他。我曾以母陀给塞摩多人做明证，但他们不承认他。我降世迹象只是为了恐吓。当时我曾对你说，你的主是周知众人的。我所教示你的梦兆和在古兰经里所诅咒的那棵树，我只以这两件事物考验众人，并加以恐吓，但我的恐吓只使他们更加蛮横。当时我曾对众天神说，你们应当向阿丹叩头，他们就叩头，但伊布利斯除外。他说，你用泥土造成的，我怎么向他叩头呢？你说，你告诉我吧，这就是你是他超越我的人吗？如果你宽限我的复活日，我势必根据他的后裔，但少数人除外。真主说，你去吧，他们中反顺从你的，火狱必定是他们和你们的充分的报酬。你可以用你的声音去恐吓他们中所能恐吓的人，你可以统帅你的骑兵和步兵去反对他们，你可以和他们同享他们的财产和儿女，你可以许给他们任何东西，恶魔只许给他们妄想。我的仆人，你对他们没有任何权柄，你的主足为监护者。你们的主为你们而使船只在海上航行，以便你们寻求他的恩惠，他对你们却是至慈的。当你们在海上遭遇灾害的时候，你们向来所祈祷的已回避你们了，而你们只有祈祷主了。当主使你们平安登陆的时候，你们背叛了主。人原是孤恩的，难道你们不怕主使你们沦陷地下，或是飞沙走石的狂风扫荡你们，而你们不能为自己找到任何监护者吗？难道你们不怕主使你们再去航海，而是狂风袭击你们，使你们因孤恩而沉溺，然后你们不能为自己找到任何对主报仇者吗？我至于优待阿丹的后裔，而是他们在路上或海上有所骑乘，我以佳美的食物供给他们，我使他们大大的超过我所创造的许多人。你记住，在那日我将召唤每个民族及其表率，以右手接受其功过伯爵，将阅读自己的本子，他们不受丝毫亏损。在今世是盲人者，在后世仍是盲人，而且更加迷雾。他们却已使你几乎违背我所启示的教训，以便你假借我的名义而捏造其他的教训。那么他们就会把你当朋友。要不是我使你坚定，你几乎已倾向他们了。如果那样，我必使你在生前尝试加倍的刑罚，在死后尝试加倍的刑罚，使你不能找到任何人帮助你来对抗我。他们却已使你几乎不能安居故乡，以便把你逐出境外。如果那样，他们在你被逐之后只得逗留一会儿，这是在你之前我所派遣的众使者的传道。你对我的传道不能发现任何变更，你应当遵守从早晨到黑夜的拜功，并应当遵守早晨的拜功。早晨的拜功却是被参加的。在夜里的一段时间，你应当谨守你所当守的附加的拜功。主或许把你提升到一个值得称颂的地位。你说，我的主啊，求你使我顺利而入，求你使我顺利而出。 求你赏赐我从你发出的权柄以做我的辅主。你说真理已来临了，虚妄已消灭了，虚妄却是易灭的。我将是可以为信士们治疗和给他们以恩惠的古兰经，它只会使不信道者更加亏折。当我施恩于人的时候，他掉头不顾；当他遭遇祸患的时候，他变成绝望的。你说个人依自己的方法而工作，你们的主最知道谁是更接近于正道的。他们问你精神是什么，你说精神是我的主的机密。你们只获得很少的知识，如果我抑郁，我势必把我启示你的古兰经消灭尽尽，然后你对我不能发现任何监护者。但我为从你的主发出的恩惠而保存它，你的主所施于你的恩惠是重大的。你说如果人类和精灵联合起来创造一部像这样的古兰经，那么他们即使互相帮助，也必不能创造像这样的妙文。在这部古兰经里，我为众人却已申诉了各种比喻，但众人大半不信。他们说，我们绝不信你，直到你为我们而使一道泉源从地下涌出，或者你有一座园圃种植着椰枣和葡萄，你使河流穿贯其间，或者你使天如你所说的那样一块块地落在我们的头上，或者你请真主和众天神来作证，或者你有一座黄金屋，或者你升到天上去。我们绝不信你已升天，直到你降示我们能阅读的经典。你说赞颂我的主超绝万物，我只是一个曾奉使命的凡人。当正道降临众人的时候，妨碍他们信道的只是他们的这句话。难道真主派遣一个凡人来做使者吗？你说假若大地上许多天神安然步行，那么我必从天上降下一个天神去他们那里做使者。你说真主足为我与你们之间的见证。他对于他的仆人却是彻知的，却是明察的。真主引导谁，谁就是遵循正道的。真主使谁迷雾，你不能为谁发现真主以外的保护者。在复活日，我将使他们又瞎又聋又哑的匍匐的集合起来，他们的归宿是火狱。每当火势减弱的时候，我增加他们的火焰，这是他们的报酬，因为他们不信我的迹象。并且说我们变成枯骨和尘土后，难道我们一定会被复活成新人吗？难道他们不知道吗？创造了天地万物的真主能创造像他们那样的人，并为他们确定一个毫无可疑的期限。不义的人们只愿不信。你说假若我的主的恩惠的宝藏归你们管理，那么你们必定因为怕开支而扣留他人的恩惠，人是吝啬的。当摩撒来领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我却已赏赐摩撒九种明显的迹象。你问一问以色列人吧。法老对他说，摩撒，我的确猜想你是中了魔术的人。他说，你确实知道只有天地的主能降世这些明证。法老啊，我的确猜想你是要毁灭的。他要把他们驱逐出境外，但我使他和他的军队统统淹死。在他们灭亡之后，我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居住这个地方吧，当后世的约期来临的时候，我要把你们砸跌的召集来。我只本真理而降世古兰经，而古兰经也只含真理而降下。我只派遣你做报喜者和警告者，这是一部古兰经，我使他意义明白，以便你从容不迫地对众人宣读他。我逐渐地降示他。你说 你们可以信仰他，也可以不信仰他。在降世他之前已获得知识的人们，当听到人们诵读他的时候，他们匍匐叩头，他们说：赞颂我们的主超绝万物，我们的主的诺言必定要被履行。他们痛哭着匍匐下去，古兰经使他们更恭敬。你说，你们可以称他为真主，也可以称他为至圣主，因为他有许多极优美的名号，你们无论用什么名号称呼他都是很好的。你在拜中不要高声诵读，也不要低声默读，你应当寻求一条时钟的道路。你说，一切赞颂全归真主，他没有收养儿女，没有同他共享国权的，没有威免逼贱而设的辅助者。你应当赞颂他的宗大，伟大的阿拉至实的语言。